我就不爱进你我房子。哎，你看你我房子真是人住的地方。 去，老二，这可是咱屋你的老房。 是啊， 二哥。嗯，我年纪小，不知道，随便问你啊。你小的时候，就是还没去东北镇的时候，住的是不是这房？ 我咋可能住这房？ 呀呀呀！ 啊，就是这房。老师，你抱歉，老师抱歉。哎，我跟你说，哎，我就是住这房，我是把嘴都受砸了。 这， 哎，我在农村后院，我猪圈还三米多高呢。哎，你这城里人，我擦的太远了。 哦，陕西台说，今天的天气啊，最高气温38度，那这确实有点热。 电视台上说30多度，肯定是40多度。哎，你光看你，二哥是个农民，你城里边点事情我全都知道。哎，你说你这地方得是人待的地方吗？哎，还有这一会儿啊，在那农村我啥房里边住哈？你身上就是穿着毛衣，你早晚摸着是凉凉凉凉的。哎，城里没法待，没法待。 对对，七八月我撒房都是凉的，那是撒房嘛，完全是太平间。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郭达在西安虎家当中的精彩表演了。郭达在西安虎家当中不仅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淳朴农村老汉的形象，还把许多陕西当地的风俗通过自己的表演介绍给了广大的观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郭达通过这部戏也对陕西的黄土坡文化进行了很好的宣传。虎二爷盘炕那集就是最好的写照。下边呢，来听一听这虎二爷盘炕当中的片段。 哎，大妈大妈，给老二把检查泼上。 哎，往这看啊，盘炕的第一步就叫大胡起。 二伯，啥叫胡起去？ 哎，你咋连个胡起都不知道？胡起就是土坯子嘛。 土坯子。 老三啊，你这是咋教育娃的啊？哎呀，娃这么大了不知道啥叫胡起，真是，哎，这将来有啥前途吗？咋办呀嘛，后半生 他要光知道大胡起，那长大可咋办 呀？咋办呀？跟他二伯接着当民工大胡起呢。 还不用再就业了吗？ 哎，同志们不要喧哗了，往这儿看啊。啊，这个就是大胡起用的这个专用工具胡起模子啊。看见没有，妈呀，这是一块青石，把青石弄干净了，把胡起模子摆好啊，摆好以后呢，往这儿看，撒上一些灰啊。琪琪，知道这是啥用处不？ 不知道。 便于解切嘛。哎呀，这个娃呀，你上学都学物理都没学到的是。 我听说过物理课本叫咋打胡起。 这不是化学课本。 哎呀，咱二大看的书还多的不成。 哎，你不要把俺农民看成一点点了啊。哎，来看接下来啊，就开始了。往里边放3仙土啊，这是1仙2仙还要3仙。哎，然后呢往这儿看啊，开始上来踩。你看3行踩6下，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哎，然后就开始用这个锄子砸了。姐姐，二大跟你说啊，这就叫啥？所谓的3仙6脚12个窝，我知道，这都是科学啊！你记住了，你光看你二大是个农民，你跟着你二伯啊，就等着长学问吧。 哎呀，琪琪，你不要你的鞋了，赶紧给你上一上。哎呀， 踩我！哎，我娃踩，我娃把它绑到，绑到，绑到。我娃踩得好，我娃踩得好啊！你看看，我娃这踩完以后，这个效果怎么样？ 哎呦，

带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家头。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戏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